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甩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光不光耳边，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是以晴为主的天气，冷空气带来了清新的空气，天晴气爽，能见度好，风力不大，有利于交通出行，适宜大家户外活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兼4级，最高气温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。 郭襄在这一来盯了那么一个时辰左右，铸剑的力量也不行了，那上哪盯得住去？朱元璋一看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那么来一个倒霉一个呀，为了我谁也得不了好啊，干脆实在不行我就抹了脖子得了。正在那心里想着，书中代言前面就路过一条河，大河南路，在河的对岸是个挺大的村庄，因为这哥几个从来也没来过，也不知这地方叫什么名，他们退到河边再也退不了了。胡大海一看，哎呀，这我可怪，这怎么办？咱们绕路而行吧。还没等他们绕路，突然就听见两边炮号连天，咚咚咚，啪啪啪啪啪啪。朱元璋一抖了手，老七四哥，咱们算完了，遇上伏兵了。不用问，援兵在这有了埋伏了。但是胡大海不相信，往两帮的山头定睛观瞧，再看打的旗号不是元朝的旗号，分红旗蓝旗两种，在旗下闪出不少的装兵，装兵他就不是官兵，一个个绢帕罩头，花里带打火腿，穿着军装号坎，前头带个兵，后头带个勇，看这个意思是山村里自己组织起来的，哪儿的可不清楚，人数可不少啊，左右山上足能有上千名的装兵，为首跑下了两匹马，在马上端坐着两个人，在上水手有一匹马叫九点花斑豹，金鞍玉佩，透龙的金灯，在马鞍桥端坐一人，头顶斑卷荷叶乌金盔，身挂金锁连环甲，背后背着八杆护背旗，身上披着星星红的战袍，左带弯弓，右带雕翎剑，全身的武装。再看此人这张脸， 好像头号的脸盆一样，脸蛋的往两边嘟噜着，蓝一道花一道紫一道青一道，跟那瓜皮相似。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，一对大蛤蟆眼鼓出于眶外，狮子鼻子鲶鱼嘴，可下黄焦焦的胡须。此人在掌中擎着一条九耳八环大砍刀，真是人高马大，不亚如金甲的天王啊。在下水手有一人，这人头上戴着九梁道巾，身穿灰布道袍，面如冠玉，两道细眉，一对阔目，准头丰满，方海口，可下三绺的墨髯，背背宝剑，手拿着拂尘，骑着匹白马。再看此人仙风道骨，满面的慈祥。朱元璋不看便罢，一看呀，他没什么吃惊，这个老道非是旁人，正是活神仙刘伯温。上水手那大花脸，在当初状元场也见过，正是赛展雄的于金彪。咱们说过，这于金彪跟常六爷大战100多个回合，就是那位。状元长一想，怎么刘老道跑到这儿来了？正然发愣呢，就见刘伯温马到前面，越无量寿佛，真主，贫道接驾来迟，罪该万死。二将军、七将军一向可好？伯温礼过去了。胡大海一看，哈哈哈哈，我牛鼻子，你别四平八稳的了，快点帮我们的忙吧。哎，二将军一贯性情暴躁，放心吧，小小的陈野仙还值得一打吗？于将军还不过来相见。再看于金彪把马往前一催，见着朱元璋躬身施礼，四爷您还认得我吗？我叫于金彪啊，见过见过，当年在五科场有一面之识。我说四爷，到了我这个地方您就放心吧，稳如泰山。那陈野仙他狗屁不是。于金彪为什么这么说话？有原因呢。这个地方叫于桥镇，于金彪是本地的守护，这个人当年下过五科场，文中国进士，武中国探花，文武全才啊。就因为他长得太难看了，所以历年都没选中武状元，把于金彪给气的，干脆自己也不去考去了。在这于桥镇一带，他的声望是最高，在他家族之中，他又是个老大辈儿。别看年岁不大，德高望重，镇辈一呼，他们宗族全都响应。他呢，以保护山林为名，暗自养兵，广于桥镇的庄兵也不在5000左右。这5000来人，全都是20岁往上、25岁往下，年轻力壮的。于金彪抽出时间，训练他们刀枪棍棒，训练他们各种马术，排演各种阵法。所以这5000人都是以一顶十。另外于金彪有个胸心大志，别看他在于桥镇，他也看出来了， 元人不能久长了。这吴道的昏君元顺帝把老百姓都恨坏了，天下狼烟四起，刀兵滚滚，不定哪一天元顺帝就完了。在混乱之中，有能为的人都要创创业，乱世出英雄嘛。于锦彪一想，我也折腾折腾，天下乃人人的天下，不是一人一姓的天下，我就不行当两天皇上吗？你看他想当皇上呢。在前些日子，他来个朋友，就是活神仙刘伯温。于金彪一见喜出望外，因为这个刘伯温是当世的高人，谁都敬佩啊。于金彪把刘先生请到家里热情款待，就向他请教天下大事。刘伯温就把当今的形势详细的向于金彪讲了一遍。于金彪这才觉着茅塞顿开呀，眼睛也看得远了，心里头也觉着痛快了。特别是通过刘伯温的介绍，他知道当今有位豪杰叫朱元璋。他心里也非常高兴，就问刘伯温，这个朱元璋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刘伯温告诉他，不必着急，两座山到不了一起，两个人早晚有见面的机会。说朱元璋是当世的明主，未来的皇上，像你这么大的能为，如果保着朱元璋，将来必能封王封侯。于金彪也乐呀，说既然那么办，我下一步怎么办呢？刘伯温说，我也不走了，我帮着你操练军队，等着迎接明主，派人四面打探朱元璋的消息，如果知道有确实的地点，我们把他请到于桥镇。好吧，于金彪就答应了，派出四路人马探听消息，说今天就是得着消息了。有的探马来即回到于桥镇，向赛展雄、于金彪做了报告，说真武鼎那打起来了，据我们知道，有一人叫朱元璋，领着老百姓暴动了，跟三江大帅陈也先夜已打了交手仗。于金彪一听不敢怠慢，马上传令披挂整齐，点兵亮队。他那意思准备赶奔真武鼎，没想到在庄村的外头遇上朱元璋，这不是个巧合。于金彪一想啊，我头一次见这英主啊，刘先生跟我说了，叫我建功立业，有刚得使到这儿上，我让明主看看我于金彪是何样的人物。想到这心中高兴，各位你大家闪退一旁，主公不要担惊害怕，你把陈也先交于某家。话分两头，咱们再说三江大帅陈也先领兵带队是追赶朱元璋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也没抓住，他正着急呢，突然听见前面炮声响动，把他吓了一跳，心说这是谁呢？带住四江，双手端刀，定睛瞧看，正好跟赛展雄的于金彪马打对头。陈也先就一愣，对面这不是于金彪于壮士吗？认识，因为于金彪是本地的守护啊。赛展雄一抱拳，不错，正是在下。 是陈大帅吗？啊，正是本帅。于壮士，你可见着反叛朱元璋？快助本帅一臂之力，捉拿这个反叛，交于天子是必有重赏。于金彪乐了，哈哈哈哈，陈大帅，对不起，明人不做暗事，这朱元璋那是我的主公，我是他的臣子。实不相瞒，我在渔桥镇反了，要推倒无道的昏君元顺帝。陈野先，你要是明白事儿的，你赶紧给我走，给襄阳王铁木尔送信，让他把脖子洗净了，就说俺于某在三五天当中去摘他的人头，取他的襄阳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如果你不识时务，觉着你有两下子，来来来，你来看，大概我于某这两下子你肚子里有数。把个陈野先气得火冒三丈啊！于金彪啊，于金彪，你家趁人直，骡马成群，是不是吃饱了把你撑的？你要造反，小子你真活腻歪。说着话，催马抡刀，直取于金彪，二马盘魂，双刀并举，就站在一处。要说陈野先也有两下子，但是分跟谁比，在于金彪的面前他就不行了。也就十几个回合，就见于金彪使了个莫秋斩，这一招啊，据说是关云长留下来的春秋八法，招数来得又猛又急。耳轮中就听噗，这一刀过去，陈野先的人头落地，死尸栽于马下。官兵一见，魂都飞了，哎呀，大帅阵亡了，大帅死了，这才叫祈祷兵散，抹头就跑。于金彪引着得胜之兵追赶了三五里地，得了不少胜利品，这才整队回庄。安下官兵回到襄阳送信暂且不提，单表于金彪保护朱元璋过了护庄河，就进了于家庄。当这一进去，老百姓是列队迎接呀。于金彪把大嘴咧着这个乐呀，一直把朱元璋众人让到自己的家里，盛排宴宴款待来人。这时候朱元璋一颗悬着的心这才平静下来，跟刘伯温谈了谈往事，又谈到眼前的事儿，刘伯温就劝四爷，你早就有造反的心，不过没有机会，现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全，四爷干脆咱就反了就得了。朱元璋一皱眉呀，先生，这种事儿谈何容易啊！要说造反，得有兵有将，得有钱呐。哎，四爷，这三者俱全。要说兵，于将军手下广养庄兵就10000挂零， 都是挑六挑选六选年轻的猛士，这不就是兵吗？要讲究将，您看看咱们人少吗？您这些磕头的把兄弟，于将军手下的庄客都有两下子，这就是将。要讲究钱，于将军这钱有的是，金银堆积如山，您愁什么呢？于金彪往大腿一拍，主公您只管放心，我认可变卖我全部财产，钱的事儿我包下了。大家一听都高兴了，反了吧，反了吧，就叫朱元璋表态。后来朱元璋一想，事到如今不反也不行了，陈也先这一死，官人能答应吗？过不了几天，襄阳的军队是非来不可呀，这才叫死逼梁山。最后朱四爷站起来把桌子一拍，滚，反了。哎呦，把人们乐得狂呼啊。于金彪吩咐一声，杀牛宰羊，犒赏三军，把大旗扯起来，这就反了。由刘伯温给起的国号，什么国号呢？朱元璋叫西吴贤王。火红缎的大旗，姓黄的字儿非常显眼，写完了马上叫人去做，做完之后一丈多长的大旗就高悬在渔桥镇的庄头。另外朱元璋提出来，我们得有个议事办公的地方。于金彪说，这事儿都给您准备了，不怕您笑话，我当年野心也不小，竟想关门当皇上。我扒了几座庙，修了个小型的王宫，就在后院，不信您去看一看，是吗？朱元璋觉着有意思，率领文武，于金彪在头前引路，就来到后院，把王宫的大门打开。朱元璋往院一看，嚯，真跟王宫一样啊，就是这个规模比较小一些。正中央有一座大殿，也是金顶朱户啊，描龙画凤。等于金彪命手下人把殿门打开，再一看，正中央有八扇洒金屏风，前面有一张龙书案，在衣服架子上还有官袍带履，朝靴玉带，什么都全的。朱四爷心里好笑，这真是关上门当皇上。于金彪就说，主公您穿上试试合适不？不合适找裁缝再给收拾收拾。朱元璋穿上，哎，真挺合适。还众人又是一阵的欢呼，这才定良辰宅吉日。在第二天，朱元璋金盆净面，正式登基。西吴贤王这算继位了。那么既然有国号，又继了王位，就得大封百官呢。刘伯温跟他商议之后，朱元璋开始封官。五虎上将封完了，朱元璋心里也是高兴。也就是五天以后啊，这一天朱元璋正商议军情，突然听见外面炮号连天，山摇地动，有人撒脚如飞跑进王宫，报报主公。各位将军可了不得，湖北大元帅张玉